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沉默良久，才低声道： 你昏睡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今晚恢复的事情。那时大人还说，不忙这一时，也不必今夜就赶回宫去。在庭院里遇到公孙先生，先生说，大人刚赠了他御赐的贡茶，问我要不要尝尝。后来出府的时候，遇到了张龙赵虎，两人不当值，想拉我去饮两盅酒。段木，我不断想起这些事情，我在想，要是那时我耽搁了，喝醉了，或是今夜没回来，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你了？ 他的身子颤抖了一下，手臂搂得更紧了些。 只差那么一点点，是不是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了？段木，再不要轻言赴死，就算付出其他昂贵的代价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哪怕是瞎了、聋了、瘸了、哑了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只要你还有一口气，你都是我珍视之人。展昭依旧待你如珠如宝。可是，如果你死了…… 展昭忽然恍惚起来，他低声呢喃： 如果你死了，我还剩什么？ 端木翠沉默着，过了许久，他伸手拉过展昭的手，慢慢贴在自己脸上。端木翠的脸上泪痕未干，仍是如湿一片，长长的睫毛刷过展昭的手心。展昭叹息，低声问他： 喝下的金血有没有关系？ 端木翠摇摇头。展昭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又问他： 累不累？ 他不说话了，慢慢闭上眼睛。展昭忽然就心疼起来，又悔方才把话说得重了，想宽慰他两句，见端木翠奄奄的没什么精神，也不想拿言语去扰他，但要慢慢起身，端木翠忽然动了一下，低声道： 展昭，你抱抱我。 展昭愣了一下，方才唯恐触到他的伤口，只是自肩后搂了搂他，真要抱他还真无从下手，只好同他商量： 段木，你身上有伤，伤好了再抱好不好？ 端木翠抬起眼看他，眼圈一红，咬着嘴唇道： 不好。 委屈得像个固执的孩子，展昭无端心软，目光又落到他衣裳沾着的血迹之上，好生矛盾。 端木， 端木翠听出他的犹豫，竟疼的一下坐了起来。展昭一急： 哎，谁让你起来的？ 端木翠的眼泪都快落下来，狠狠看着他： 你再骂我试试。 展昭张了张口，却说不出话来，末了撩开后襟，挨着床边坐下，扶着端木翠的肩膀，慢慢让她倚到怀里。看她后背时，果然有几处创口又蹦开了，知道再说她，她定不起的，只得拿过一旁的绢布，小心帮她把溢出的血丝擦去。端木翠却一点都不觉得，她往展昭怀里缩了缩，轻声道： 展昭，小时候你娘打过你没有？ 展昭低头蹭了蹭他的顶发，笑道： 打过。 打得狠吗？ 我的皮厚些，娘下手轻，倒是不疼的。 端木翠低低哦了一声，顿了顿才道： 哦，我娘打我时下手从来都是重的。 好。 展昭失笑，伸手将他的发挽到耳后。 哼，为什么挨打？端木小时候不乖吗？ 谁知道，也不懂怎么就逆了娘的意， 总说我做得不好，不像是该执掌部落的人。 他抬头看展昭， 我那时才多大，哪里就知道什么执掌部落了。 展昭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，笑道， 然后呢？ 然后娘打着打着就哭了，想来抱我。 他又低下头去， 我哪里让他抱，跑得远远的，哇哇的哭，哭得整个部落的人都能听见。 想到那样的场景，展昭忍不住微笑。 那时我想，我要是有爹就好了，那样娘打我，我就躲到爹身边去，爹一定护着我的。 他的唇角显出笑意来。展昭，那时我只这么想。他伸手比划那时自己的身量给展昭看， 如果爹抱我的话，谁也伤不着我。 是，身子蜷起来那么小，像个小兔子一样。 端木翠也笑了，只是笑意慢慢就淡去了。 我爹死得很早，我从没见过他，也从没被他抱过。 展昭没说话，揽住他肩膀的手紧了一紧。 所以被娘打的时候，我就只能出去哇哇的哭，快哭断气了，才被长老领回家。后来就有了少妇。啊，展昭，少妇从来不会抱我。 少妇同你，毕竟不是亲妇女。 嗯。展昭，大哥也抱过我。 杨戬。 嗯。大哥很疼我，在我心中，他比少妇更像亲人。只是大哥每次抱我，都好像哄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，无可奈何，又不能不管。每次哄好了，他都卸下重担一般，撇下我跑得比谁都快。 展昭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忽然就想起在尘缘中见到的那个杨戬，大敞翻飞，眉峰冷冽，要他按下性子来去哄端木翠，定不是个轻省的差事。难怪哄完了逃之夭夭呢。 啊，还有孤昌。 说到孤昌时，端木翠顿了一顿，偷眼去看展昭。展昭咳嗽了一声， 孤昌。展昭，你嗓子不舒服吗？ 关于孤昌将军，可以不用说。 端木翠嗯了一声，将头埋进展昭怀里，学着展昭的语气慢吞吞道， 现在抱我的这个人我最喜欢了。 展昭一愣，只短短一句话他消化了很久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念去想，然后合成这句。展昭的嘴角慢慢扬起微笑，他觉得生平听过的任何一句话都没有这句话来得动听。 你说什么？ 端木翠果然不会乖乖地说第二遍的，抬眼翻了他好大一个白眼。展昭笑出声来，他附到端木的耳边说得很认真， 现在我抱的这个人我也最喜欢。 公孙策被迫起了个大早，因为赵虎把他的门捶得砰砰响。 公孙先生起来了，我端木姐过来了。 公孙策翻了个身，假装这是个梦魇，但是赵虎精神很高涨。 公孙先生起来了，展大哥和端木姐找你。 魔音穿耳，公孙先生叹息着披衣开门，抬头看天时，天边几颗星星眨巴眨巴的。 展大哥和端木姐让我过来找先生，在展大哥房里。 赵虎很尽责，公孙策只好抬脚往展昭的住处走，一边走一边腹诽， 不是武功了吗？怎么又跑回来了？宫里又不是菜市场，任你跑进跑出的。 进门一看，哎， 总是一路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微